汉民族。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周六下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我在诵读小站和你一起分享好书。在伐木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堆木材的存储；在科学家看来，一棵古树是一个气象数据库；在旅游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幅风景的画图；而在我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这段文字是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的开篇诗作。这本书是我国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散文家梁衡先生的最新作品。梁衡先生热爱自然，钟情古树，在这本书里，他记录了中国大地上22棵古树的历史兴衰，讲述了古树及其背后动人的历史和人文故事。就像他说的，一棵树就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梁衡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在这本书里，梁衡先生融入了他提出的人文森林的概念，这也是他首次提出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在过去的林业部的序列里边，它只有古树这个概念，有名木这个概念，比如这个树很有名气，就是用树主要是以树的年龄来做标准的，但是它没有文化这个概念。后来我就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人文古树，或者叫人文森林，就是你这个树呢，它必须有文化的概念。那么呢，我就先做了一点学术研究。2013年的时候呢，全国有一个生态学会的一个学术年会，忽然我就做了一个学术发言，我就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人文森林。我说人和树的关系呢，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砍木头烧木头物质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这两年觉悟了，就是留下它给我们保护气候，是吧，调节生态，这叫生态阶段。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第三个阶段人们没有认识，就是树木曾经为我们保存了很多的文化。我说记录人类的历史呢，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呢就是文字，比如史记；第二种呢是文物，比如长城、金字塔；那么第三种呢，人们没注意到，还有古树。为什么呢？因为树是人的生命的10倍、20倍、30倍，现在我们地球上发现有上万年的树，它和人类走过来，甚至于比我们人的历史还要长。你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算全世界最长最长的了，现在有文字的也就是3000多年，是吧，有文物的可能5000多年。那么一棵树长5000年是很容易的，首先它帮你记录了历史。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和树它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么树保护了人，我们说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的嘛，人的家嘛，是吧，树保护了人，那么人呢也可以破坏树，也可以保护树。那么现在我们觉悟了要保护树，而它一个互相影响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懂得了，在整个这个地球上要寻找曾经记录了人类历史的树，这样呢它就是一部活着的死树。它的意义在于，你比如长城一块砖，它是死的，是吧，金字塔一块石头，它都是死的，那么只有树木是活着。所以我就开始，我就一个一个的找这个树。我当时想，我说能写100棵，但实际上当时是这冒叫一声了，不可能。我现在过了6年了，才写了22棵，非常难，因为你是个新概念，过去没有人给你准备一下。你要找古树，你到林业部去一查，那个档案有的是，但是你要找有文化的古树，没有人给你准备这个档案，就要一棵一棵去挖掘，像考古一样。那么这些树呢，写的一般来讲最快的大概一棵树也在3年左右，一般是这样。现在我开始有些粉丝给我打电话呀，爆料啊，那么你去了呢，他和你想的不一样。一般老百姓一说树上有故事都是传说故事，七仙女八仙女啊，蛇精啊，狐狸啊，什么，这个是不能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它当史记来记的，一部树帮你保存历史。第二次呢，它再去挖的不够，那么一般有3次才能挖出一棵树。加上我过去存的一些资料，这里面最长的树大概写的一棵树最长的有十几年，比如左公柳就是10年， 去了以后，他加上我十年前曾经知道他的资料，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主动按着这个题目做。那么像沈光荣，像那个林则徐的女婿，栽的那棵马尾船厂建厂时候那棵树，那就17年以前的事情。另外呢，你还像考古一样，你得挖掘，首先得读书，你要把这个有关的，比如说写左公柳，那你就把左宗棠的传记，他有几本传记要把它读完，然后呢，当年西北的情况，你要读完。写沈国荣呢，你要把沈葆桢的传记读完，然后你要把当年马尾船厂的那些你有关资料读完，还要加一个现场采访。 在书中，作者以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沈公荣眺望大海150年两篇，讲述了左宗棠和沈葆桢与树的故事。 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块的，就是在150年前吧，他们左宗棠本来在那个福建马尾准备造船厂了，那么突然西北的回民叛乱了，那么慈禧太后就派他到西北去平叛去。那么这个摊子给谁呢？他就想了半天，找啊，他不放心，就给了一个沈葆桢，就是林则徐的女婿。那么他们两个就分别是一东一西，就是一个在甘肃，一个在福建，一东一西就开始搞这个近代的这个，这边不是近代造船工业，左宗棠在那边呢打仗的同时，他也搞了在近代工业，比如织那个呢子，不就羊毛吗？西北有羊毛吗？织呢子工厂呀什么呀？但他主要的任务还是打仗，那么打仗的时候呢，他同时栽树，他也对西北那个干旱呀、沙漠，他非常那个，他在出来以前，他就研究了很多农业方面的书，他就同时栽树。所以我在这个左宗棠的那篇《左公柳》的开头里，我说左宗棠一生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平定回民叛乱，收复新疆，他的主要功劳是武功。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死了以后，这个皇帝给他的一个西的一个号叫文襄公，是文的方面的，而老百姓对他记忆最深的恰恰是种树。所以现在老百姓一说左宗棠就是左公柳。看来呀，和平大于战争，是吧？生态大于这个破坏。我在开头就讲了这个道理。那么左宗棠他是带着棺材进新疆的。 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带棺西行。左宗棠受命之后，先驻汉口指挥平捻，到1869年11月才进驻平凉。这年，他已58岁。如果历史可以回放的话，这是一个十分悲壮的镜头。一队从遥远的湖南长途跋涉而来的士兵，穿着南国的衣服，说着北方人听不懂的南蛮语，艰难地行进在黄风沙尘之中。队伍前面的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位目光炯炯、须发极白的老者，他就是左宗棠。最奇的是，他的身后10多个士兵抬着一具黑漆发亮的棺材，在刀枪军旗的辉映下十分醒目。左宗棠发誓，不收复新疆，平定西北，绝不回京。人们熟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南国老翁带棺出征过天山呢？这是作者对左宗棠进驻西北的一段描写。而在沈公荣眺望大海150年的开篇，作者依然提到左公柳，从而引出沈公荣。世人多知左公柳，而很少有人知道沈公荣。历史竟是这样的浪漫，在祖国的西北大漠和东南沿海，各用2棵树来标志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左公柳见证了新疆的收复，沈公荣却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150年前的12月23日，福州马尾船厂破土动工，中国人要建造军舰。近日，马尾船厂正在筹备大庆，有一个熟人知道我在全国到处找有人文价值的古树，就来电话说马尾有船政大臣沈葆桢手植的一棵古榕树，见证了中国海军史。马尾船厂是1866年12月开工的， 当时请法国人日益格任总监督，一切管理遵从法式。我走在旧厂的大院里，像是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法国。西边是一座法式的红砖办公楼和一个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车间船政轮机厂，南边是当年的会试院及绘图设计室，东边是一座五层的尖顶法式钟楼。当年拖着长辫子的中国员工就是在这里的钟声中上下班的，他们好奇地听金发碧眼高鼻梁的杨师傅讲蒸汽原理，学车铆电焊。我要找的沈公荣就在钟楼的侧前方。150年了，它已是一棵参天巨木，浓荫覆地，大约有多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玉宇湖如一座绿城，树根处立有一块石头，被绿苔紧紧包裹。我贴近树身，蹲下身子，用一根细树枝一点一点地小心清理，渐渐露出了沈公荣三个大字。这荣一出土就分为三股，现已各有牛腰之粗，一只向左，浓荫遮住了厂区的大路，一只向后，如一扇大屏风贴在一座四层小楼上，还有一只向右探向钟楼。可是正当它伸到一半时，却在空中齐齐折断，突兀地停在半空，枝上垂挂的气根随风舞动，像是一个长须老人在与钟楼隔空呼唤。我一时被这个场面惊呆，有一种莫名的惆怅，静静地仰望着这150年前的历史天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刚刚我为大家诵读的是《树梢上的中国》当中关于左公柳和沈公荣当中的一个片段。正如作者所说，这两棵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左公柳见证了新疆的收复，沈公荣却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说到创作周期长，那我们不得不提书中《华表之墓老银杏》这一篇。本书作者梁恒先生也为我们诵读了这篇文章当中的一个片段。 我总觉得树与人是平等的，它和我们一起创造历史，记录历史，所不同的是它远比我们长寿，在文字文物之外为我们留存了一部活的人文史。像这棵老银杏能在3000年时间内的跨度，活生生地为我们展示一幕幕的善恶人生、复杂人生，全球范围也不多见，举县在春秋时名举国，它立国800年，在正史上留下的痕迹并不太多，但是国不怕小，有树则灵，史不怕绝，树在则存。一树可以传国，可以记史，可以延续国脉。举国在公元前343年被齐国灭掉，所幸的有这棵老银杏在，至今还用它那3000年前的鲜活的根系，输送着古代文明的新鲜乳汁。听说当地发展旅游，正要恢复举国的古城，最好的坐标就是这棵春秋老银杏了。 这段文字是《华表之墓老银杏》这一篇结尾的部分。这棵树从春秋战国走来，见证了中华民族3000年的文明史。这棵树可以称之为一部通史，创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个树呢，是我可以说是我最早接触的，前后去了3次，但是写的最晚，最后这个书稿要交稿的时候，我才把这一篇写完。觉得好像实在不写对不起，写觉得还难。那原因就是它太大了。有一句俗话叫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它太大了，它就涉及到3000年的这个历史。这里面最典型的故事呢，就是那个齐国的那个公子小白啊，当年在这个树底下这个流浪，流浪呢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他和他的哥哥就回去，弟兄两个抢王位去了，最后我们他胜了，他胜了以后呢，他就做了王了，做了王就是后来他很有名的齐桓公称霸，就在这个树底下演绎的。 他自己到了这个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有点这个，一般的皇帝国王都是这样，到晚年就开始荒淫了。然后呢，就他的这些臣子们呀，就是这个管仲啊，就提醒他勿忘在举，就你不要忘了你在举过的那种流浪生活，就类似于我们说的那个卧薪尝胆一样的啊。那么这中间呢，就隔了这么2000年，有很多故事。庆父不出，鲁难未已。那个庆父呢，就是最后被发配在举国死了的。他是鲁国逃亡到举国死掉的。还有到1947年的时候，国共大决战的时候，有一个叫郝鹏举的一个军阀，他带了20000人马，这个他是冯玉祥的部下，叛变冯玉祥，投靠蒋介石，一会儿投靠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最后呢他又投靠共产党，也投靠过来了。这个投靠过来为了争取这20000人马呀，他这个人在莫斯科上过学的，有我们共产党里有好多他的同学，哎，他写信了毛泽东，觉得这个事情很大，毛泽东亲自回了3封信，所以我现在很遗憾，如果我能找到查到档案馆里毛泽东这3封信的手稿，那我们这个书就更有意义了。那么就动员他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到最后的时候，决战的时候，他看见国民党好像那时候势力又可能要大一点，又反叛了，他反叛不要紧了，把我们共产党给他派的政委全部杀掉了，所以陈毅非常恼火，哎，陈毅说是这个我只可估计你要叛变的，我没想到你这么坏。后来最后他被我们押的，走在路上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扫射，他因为机会又到了，跑被我们的押解的战士给一枪打死了，是这么一个下场。 这个也是跟这颗老鹰性是有关系 的。当年谈判的，因为陈毅在山东部队军区嘛，谈判的时候呢，两个人来这儿谈判的，陈毅还带着他到这棵老鹰树、银杏树底下，这是个小山头，游山啊，叫福来山，在山上呢聊天了，就因为两人都是有学问的，那个都留学，一个留学法国，一个留学苏联的，哎，这两人在聊天。然后他为了表示我的决心，他说银杏印知我的心。哎，还就指着银杏还写了一首诗，最后这个陈毅最后把他抓住的时候，陈毅还回了他一首诗，说教你做人你不仁，不要做狗你狗，很难得的就是在具体在这树底下，从这个春秋战国，一直到1947年这个共产党快解放了，你看这么多长一段历史，这个书里面我特意设计了两个图，一个银杏那颗 年事表， 哎，对，那个 银杏的年事表， 就从它能看它那个从树根底下一直往上走。从树根底下一直走到1947年，你看这发生了多少事情。现在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哎华表之墓老银杏，大家一说华表，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天安门前的华表，是吧？那么华表在古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木头立在这儿，如果大家对什么有意见的话，你可以在上面写提意见，哎，或者刻上去，或者写上去。那么慢慢发展呢，它有时候起一个指路的碑的作用，在古代的驿站那儿放。最后发展呢，就是在这个政权部门的门口立一个，哎，就表示民主，大家可以说话。但是个死的。我在开头的一段讲，但它是个死的。那么有一个活着的，像华表这样的一棵树，能够把几千年的东西记录下来，有没有呢？我说我在全国大地上找啊，最后找到了莒县的这棵老银杏，它就够这个格了。 那是怎么找到这棵树的？ 这个树是这样，我第一次的时候我还没脑子还没有人文森林这个概念这个题目呢。那次是因为讲别的课去那个地方，它是属于日照馆的，日照日报的那个文艺部的同志就陪我说有什么可看的，他说我们这一棵树可以看，就陪我去看，这么就发现了这棵树。第一次知道一些历史，第二次去了以后呢，就找资料。这个地方有一个文物，当地一个搞文物的一个老同志，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给我找了很多那种资料，因为他是莒县嘛，草头底下两口吕嘛，莒县在过去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国家，所以最后一次呢是选了一个秋天，带着相机，带着我儿子搞画的，带着专业相机，然后就仔细选那个季节去看这个树，那个金色的，因为银杏最好看是秋天，就看那个树的颜色，树叶，那个树叶落下来后，把那个庙是这个红墙，把那个墙的边上镶了一层那个金黄色的那个项链似的，而且你就体会那种气氛。 作者在书里这样记述他看到的秋天的老银杏树，夕阳晚照，流光溢彩，芝麻开门，我们有幸进入到一个奇幻的世界里。凡树木不都是绿色的吗？即使到了秋季，也不可能一夜秋风满树金呢。瞬间黄得这样没有一丝杂色，但这就是银杏，它是树中之妖，树中之神，

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九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我们与大家共同分享诵读著名学者散文家梁衡先生的最新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在节目上半段，主要诵读了书中22棵古树当中讲述近现代史和古代史的有代表性的左公柳、沈公荣、老银杏这三篇文章的片段。书中还有一类树，可以说他们是自然历史的记录者。 自然史，这个书记录了大自然的一些大的事件。你像那个深山老林里面，这里面我写了2块原始森林，北方的就是那个黑龙江的那个原始森林，就是因为当年因为砍树嘛，路没修进去，人进不去，所以偶然的保存了一段原始森林。南方呢，就是有一段这个热带雨林，海南岛，它那里面主要是保存了那个长臂猿的猿猴。那一种野生动物，我就去看那个去，我去了一次。这个原始森林的采访呢，就更难一点了。它就是比如你要爬山呀，要遇到这遇到那呀，这里面大概有一次还要稍微冒一点险，就是在北方那个森林里，我去那天正下大雨，我们穿着长筒靴子，穿着迷彩服，然后带着雨伞，你进去。进去以后呢，它树林里有一种虫子，叫壁虫，虫子边过来一个那个卑鄙的壁，那个就是它这个虫子呀，就钻在你的肉里啊，它就会往你肉里面钻，就是我回来以后呢，晚上也洗了澡，睡了觉，早晨起来后一摸，这个肩膀这怎么有一个虫子啊？再一摸，它半个身子已经钻进去了，一抠就断了，它就断了。后来吃早饭的时候，那个林业局的同志说这个东西很危险，你必须在我们这儿取出来，因为你回了北京人家不认得，再大的医院没见过这个东西，只有他们林业专业医院。后来就这还开了一刀，我这人平生第一次开刀，那取出来以后呢，就回到哈尔滨，后来吧也是在林业局系统，就中午要吃饭了，一摸这腰上又有一个，结果吃完饭去又取了一个，把第二个取出来。这个虫子就他们当地叫草耙子，它的危害呢就是 对人的神经啊有那个毒害，神经比如说麻痹啊或者神经失语啊什么的，很危险。后来那个林业局长就很担心，他说这个潜伏期有一周啊，你回去每天注意量体温啊。他说要，他说后来每天给我打一次电话，发烧了没有？发烧了没有？结果当然后来还是没事。我去采访那天是6月30号，他们这个虫子的这个发病期、危害期啊，一般是从五月一号或者4月底到6月底，就这一段。所以我是踩了个红线的边儿。他们当地是每到这个时候要打预防针的。 可以说，作者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走进原始森林，并用手中的笔描写出了那个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世界。书中这样写道：在这片原始森林中，几乎每一棵参天巨木都是这样惊心动魄、有声有色又悄然不惊地活着。他们或抓住一块原石，如老鹰抓小鸡一般用利爪紧紧地箍住它，或用大片的根包紧一块方石，就像用包覆皮裹东西一样整整齐齐。有时还会故意露出一小块石面，像是开了一扇小窗。总之，树先用根俘获一块石，然后就顽强地向上生长。在原始林中看树，绝不会有人工林的单调，因为有太多的天然元素和无穷的时间，让它可以做出无尽的排列组合，向人们贡献出任何艺术家都不可能完成的天工之美。这些树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追求？达尔文说，生物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它在朝着进步和更完善的方向发展。生命这个东西总是在拼搏、砥砺、奋斗中才能擦出火花，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其实我们人类也在时时追求这种完善。在林中穿行了约3个小时，雨停了，阳光穿过红松、冷杉和大青杨的枝条，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幻化出奇幻无穷的美。我们就这样在绿色的时间隧道里穿行，见证了大自然怎样在一片顽石上诞生了生命。它先以苔草蕨类铺床，再以灌木蓄水遮风，孵化出高大的乔木林，就成了动物直至我们人类的摇篮。这时再回看那艘石头巨舰，是泰坦尼克号，是哥伦布的船，还是郑和下西洋时的遗物，都不是。它沉静地停在这里，是特别要告诉我们，假如没有人的干扰，地球是什么样子，大自然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的家是什么样子。恩格斯说，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得到报复。正好相反，当年我们屈从了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它就给了我们友好的回报。这是一面大镜子，可以照出人类文明的进程。我下山时，看见沿途正在修复早年林区运木材的小火车路，不为伐木，是准备开发原始森林游。 进入自然的呢，你像这棵树，宁夏的正柳。就是在宁夏，在1920年的时候，是曾经发生过一次世界大地震，大到什么程度呢？到现在为止，过了100年了，快，它仍然是世界上死人最多的，死了28万人。87年的时候，世界地震学界啊继续研究这个地震，他就组织了中美法意大利4个国家的地震考察队，顺着那个当时的地震的一条裂缝137公里，这么走了一遍。走了一遍以后呢，发现那个裂缝带上有一片柳树，就是当年地震的时候啊，地裂一下撕开了，撕开之后把这柳树一撕两半，这居然还保存了几棵， 还活着。 当年撕的时候，这个柳树就400岁了，现在已经快500岁了。所以我当时跑了，坐飞机然后下来公路什么走一天，就是为了去找这棵柳树。现在它还有绿枝，什么就是它两个树杆裂开了，上面那个树枝又连在一起了。 这也属于自然奇观吗？ 自然奇观，就是地震它会造成一些自然奇观。其实我们在那个唐山大地震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棵小树被树根底下的那个地 地的力量上来后，算了，它给裂开了。但是它像它这个这么大的这个，那保存了你一百地震以后的一百年的这个历史人文啊，这很珍贵的。类似这样的保存自然的东西的，这里边也比如还有一个，河南那个白云寺长在一个铁锅里的一棵槐树， 铁锅槐， 对，对，铁锅槐，哎，它居然在锅里面能够长到现在也一百多年了。 哦，那这些是不是需要配合一些林业部门或者植物学家给您的一 些这个 知识方面的补充？ 现在社会上啊，他就没人管这个，要不刚才林业部那时候没人管这个。那次我去河南找树啊，已经找了三天了，是河南的一个国土经济学会的一个秘书长，他家是商丘的，他知道我找树，他说我领你去我家乡看。商丘么是商朝的，我说都历史那么久远，他说我们那儿肯定有老树，老树是很多，但是就是没有故事的。最后那天找了三天了，出来在一个街上一个小饭馆吃饭。哎呀，我说这趟要白跑了啊！后来那个旁边那个县委宣传部的一个部长，一个小年轻说：“哎呀，这不忘了，咱们有铁锅槐呀！”啊，他一拍桌子说：“我说哪里铁锅？”他说：“离这还有40公里，那就是民权县，不是他这个县。这个庙里有一个铁锅，铁锅里长着一棵槐树，这就是老百姓民间有人知道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记载，因为它不入流。你说它算什么？算生物，还是算什么历史？算是文化，还是算农业？什么都不算。后来我们就开车，就下着小雨，就跑过去。我去了后，那个庙里确实三米直径的一口锅，亮晶晶的，里面长着一棵槐树。他就在康熙年间的时候。庙里有两口大锅，这锅里面这口锅用的破了，他就把它抬着扔到墙边了，墙边慢慢尘土就落满了，满了那个鸟过来掉一粒种子，它就长出树来了，也没人管它。长出树来以后，那个树根啊，就砸破那个锅底下，就砸到地里了。然后呢，旁边的树根它就长得锅把它是装不下了，就翻到外面来了。看着第一印象，我在这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那个根啊，就像那个熔岩冷却以后的感觉。岩石一样的，然后呢，你就感到它是一锅，烹煮着的时间，经过了这么上百年的那个更啊，像一个时间的呢。哎，你说它这种东西，它就是一种自然，记录一下自然。那么后来我这里面想，我说我们人现在喜欢做盆景，你家里闹一个古树枯树根放在盆里做个盆景。假如给你是出个题目，你给我在一个锅里面弄一个古槐树做个盆景，谁也不敢接这个专题，是吧？谁敢接这个题目呢？只有大自然才可能这样，大自然鬼斧神工啊，它一个天然的盆景。 这颗铁锅槐也确实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书中这样写道：白云寺初创于唐贞观年间，曾是与少林、白马、相国等寺齐名的中原四大古寺，但现在香火不旺。我们去时寺里凄风苦雨，只有几个僧人袖手看门，一个小和尚系着围裙在火房里淘米，后院及两厢都是凌乱的砖瓦木料。进门后的右手处就是我们要拜访的铁锅槐，现在已是这个寺的镇寺之宝。只见一川石栏杆中躺着一口直径2米多的大锅，锅里挺立着一颗有3层楼高、2抱之粗的古槐，锅沿有3指厚，在雨水的润泽下闪闪发光，像是一个套在树根上的项圈。锅已半埋土中，树的主根大约已穿透锅底，深扎地下，而侧根已将铁锅挤满撑破，又翻出锅外垂铺在地上，蜿蜒曲节，像一大块不规则的钟乳石，或是一滩刚冷却了的熔岩。看着这一锅的老根，我只觉得这是一锅慢慢烹煮着的时间。虽是深秋，这古槐仍枝繁茂盛，覆盖有半亩大的地面，因铁锅垫着根部，整棵树伸向西边倾斜，巍巍然如一座比萨斜塔，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厚重与庄严。在这本书里，作者共记述了中国22棵古树，如今已经70多岁的梁衡先生依然走在寻树访树，为一棵棵古树著书立传的路上。 我过去经历过的写作的阶段，大概就是当记者嘛，是一直伴随了一生的。那么业余的呢，就最开始写山水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天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九九九一平米，家装豆飞机， 全包圆吗？